纪念七四联合声明发表44周年讨论会7月4号在日本东京举行。由纪念七四联合声明发表44周年讨论会实行委员会各成员和同胞参加。会上发言者说，解决祖国统一问题的主人是向往和平与统一的全体朝鲜同胞，而不是外部势力。必须坚持民族自主、民族大团结，保障和平，实现联邦制，来为祖国的自主和平统一铺平康庄大道。